诗歌话是他的爱是永生主把我更新变改，其实都很配合今天我们这个是讲道的主题。罗马书系列我们已经是进入是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由第十二章开始呢，你会发觉那个主要的内容是关乎信徒在生活层面上是应该怎样来到去做。我们重温一点点的背景，就是保罗首先在罗马书的一至第八章，在八章圣经里面他解释基督教信仰那个的真理，我们称之为是教义 Doctrine。 在保罗的十三卷的书信当中，其实没有一卷其他的书信好像罗马书一至八章这样是很详述的来到讲解因信称义这个的真理。保罗他在罗马书里面，他是以人的罪作为开始，因为人的罪以致我们招致神的震怒，然后他提及因信称义的方法，以及是透过耶稣基督能够我们可以与父神再重新的来到是和好，以及是建立各种的关系的途径。再跟着在九至十一章用那三章的篇幅来到去处理神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这三章的圣经好像看下去神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和我们好像没什么关联这样，但是我们明白就是正正因为犹太人的不信，所以救恩就临到你和我，这些我们称之为外邦人的身上。所以基本上之前的罗马书我们讲了是十八次就是一至十一章一至十一章，保罗呢他是用一个全面性的救恩作为一个神学基础，在这个神学基础的里面呢，当我们稳扎稳打之后，然后在最后的五章，最后的五章就是由第十二章至到第十六章，就是关乎怎样来到将保罗他自己所教导的真理是应用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这种的模式，保罗书信在罗马书这个模式和他其他的书卷都是一致的，就是说他将教义和那个的实际应用，又或者是信心与行为是连在一起。今天其实我们只是看两节的圣经很简单，两节的圣经就是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二节，这两节的经文我相信我们都耳熟能详，更加就是很多弟兄姊妹都能够是随口是念到出来。听闻在印度呢有一些打猎的人呢，即是那些猎人呢，他是用一种很特别的方法来到是捉那些马骝。猎人呢首先是用一个的椰子，在这个椰子的里面呢他挖一个的窿，而这个窿的大小呢就啱啱好是让那只的马骝那只手呢是伸了进去。然后这个椰子呢，这个猎人就是固定了在一些的是树根上面，然后在椰子里面呢就放一条的香蕉。我都知道了马骝呢很喜欢吃香蕉的。那么呢如果放了香蕉进去的话，那个的椰子那个窿就刚刚好，本来就是那个的马骝放了进去如果他揸住那个香蕉的话呢，其实大了的啦，那个面积大了呢，他是拿不回出来的，拿不回出来。但若果马骝他想回复回自由很容易的啫，他不想困在那个椰子那个窿那里很容易的啫，他就是放回开那只香蕉，然后呢就隻手呢就自然就会出回来。但是绝大部分的马骝他不舍得将在手里面那只香蕉来到去放低，直至那个的猎人 他慢条斯理出现在的马骝面前，捉住那只的马骝。我们觉得马骝真的很傻，为什么很傻呢？为什么会这么固执，不肯放手的？没理由的。其实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人因为不同的原因，我们可能贪恋一些物质，或者是我们贪图一些舒适的环境，我们死抓住死捉住这些东西，我们不肯放手，最终我们可能是堕入在个网络之中。我叫这些，我们叫这些叫做，可能变成就是叫做是 Christian Monkey， 好像不是挺好听，就是基督徒马骝。但是又正正又可能是很多基督徒那个真正的写照，就是信主之后，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仍然是紧紧握住旧有那个的生活模式，我们不愿意改变，渐渐因为我们紧握住不愿意改变，我们就被潮流文化所同化。Are we being conformed？ 被同化。经文的一至二节，这里就是，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弟兄们，我们都知道的，圣经这样用法，弟兄的时候，其实圣经是指到所有蒙恩得救的信徒，所以是包括姊妹，所以姊妹不要想着不关我事，包括所有的信徒的。在当中这两节经文，如果你是可能初信，又或者是不是那么熟悉旧约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字句你不是那么明白，例如将身体献上，怎样将身体献上，怎样活祭，一个祭当然是不会是活的，当然是死的，怎样活祭。这些字句其实我们往往觉得是比较抽象，比较难明。当我预备讲章的时候，我发觉是Eugene Peterson 他那个的是圣经那个 The Message 那方面呢，其实他也得很全神，很全神，还有很简单直接，我们很容易明白的。所以呢，是我尝试呢将他译那几节呢是读出来，我相信呢你看完之后呢，你会有更加深刻的一个的感受。他说，So here's what I want you to do. God helping you. Take your everyday ordinary life, your sleeping, eating, going to work, and walking around life, and place it before God as an offering. Embracing what God does for you is the best thing you can do for Him.Don't become so well adjusted to your culture that you fit into it without even thinking. Instead, fix your attention on God. You'll be changed from the inside out, readily recognize what He wants from you, and quickly respond to it. Unlike the culture around you,always dragging you down to its level of immaturity. God brings the best out of you. Develop well-formed maturity in you. 英文圣经你可能发觉它是翻译得是比较详细，长过中文很多的，比较详细但是清楚。就是说无论你是工作，你是睡觉，你是揸车，你是娱乐，又或者你是吃饭，每一个的环节你都可以尝试当为对神的敬拜。意思就是信仰 今日我们的信仰不单单是星期日这一段的时间，即是说不是我们回到来教会然后这个的敬拜或者是我们奉献给神，不是在这段时间才发生，那是说我们星期一至星期六每一刻每一刻每一日，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生活都是不可以分割开的。这个就是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个的意思。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想大家是我们集中思想那个叫改变，改变或者是叫做更新变化，这个呢英文叫做，在英文圣经叫 transformation， 更新变化，也都是今天的题目，就是呢我们叫心意更新而改变。经文所讲的改变或者是变化，其实有三个的特征我们要去留意，三个的特征，以下我们用少少时间来到 去探讨一下这三个特征是怎样。第一个就是说改变是可行的，改变是可以的。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正话我读过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其实这一句说话你看回经文或者你看回翻译本的时候，其实一个很强的一个命令式的意味在当中，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有英文不同的翻译 Do not conform to the pattern of this world， 又或者在 Living Bible 就是说 Don't copy the behavior and customs of this world， 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命令的意味。其实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面对一个是不断转变的世界，在这个不断转变的世界里面，我们很容易被周边的潮流文化所影响，以致我们是用了世界或者社会的标准来到作为我们的行事守则，行事为人，以致我们变成和其他人其实是没有分别，我们和其他人一样都是这样，甚至乎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信仰都被同化了，即所谓我们刚才所说我们 being conformed。在我成长的70年代，有一首很流行的一首的歌叫做 You Light Up My Life， You Light Up My Life， 这首歌呢其实我们今天有时候我们在参加婚礼都会唱这首歌的，里面的歌词就讲到，即有一句就是唱最美的时候，他说 It can't be wrong when it feels so right， 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当感觉美好的时候呢是不会错的，当你感觉美好的时候不会错的，其实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感觉是可以主宰一切，即是我们感觉良好就可以想做就去做的了，我们的 feel 最重要，即是说其实这样的时候呢，当我们的感觉是主宰一切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危险一个的观念。但是保罗在第二节的提醒我们，不可以追随世界那个的潮流，都是要藉着心意更新而改变过来，留意那个的变化。变化这个字呢，如果或者是叫做更新锐变，那个变化那个字呢，如果在那个的原文的里面，希腊文就是metamorpho， 但如果你看英文呢 metamorphosis， 如果你是在香港来的，我们中学的时候呢，我们一定是读过这个字，就是说呢，是这个字就讲到是真的好像更新锐变，就是说呢形容是由一个的形体转去另外一个的形体，这样的意思就是这个的更新锐变了。即是说你看回譬如蝌蚪，蝌蚪就是说经过那个更新锐变之后就变成什么青蛙咯，是不是？若果 一个的是我们叫做毛虫，一条的毛虫 Caterpillar， 一条的毛虫当它经历那个更新蕊变之后，它就变成一只的彩蝶，一只的蝴蝶。所以保罗其实在这里暗示我们的内心，我们里面也可以彻底的得着改变，即是说我们旧有的观念，我们那个的思想，我们的眼光，其实是可以被圣灵所引导而改变。这两个星期我想是铺天盖地的新闻，就是我们的这位的英女王逝世。我都没想过她的逝世会引致全世界的人是有这么大的回响。这个的伊丽莎白二世，我们香港人给了一个 很亲昵的名字，她叫狮头婆，叫狮头婆。在小个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每一晚如果我们看电视看到深夜，自自然然到最后这个狮头婆就会亮相了，就会出来。所以我们对很熟悉。而这个的英女王，我们知道虽然她是没有实权，她没有实权 在她的手里面，但她作为英国的君主，在过往的或者是70年她在位的岁月的里面，其实在世界上面不少的国家，特别是我们是香港，我们那时候叫做是殖民地的国家，都产生其实极大的改变在他作为这个的君主这70年的岁月的里面。所以因着他那个的离世，因着他的离世，不少人对他都有那种的怀念，也都有缅怀过去，因为他或者藉着他所带来那个深远的改变。而保罗在这里所讲，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心意更新而改变，那一种的改变不单单是我们肉眼所看见那个的转变，更加就是他其实讲到基督徒因为信主之后，我们那个心思意念是贴近神的时候，而影响我们内心对世界事情那种的看法，或者是我们在那种的价值观的里面出现了态度上面那个的转变。今天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可能过往你和我都有很多的失败，我们跌倒过，我们失败过，我们曾经都立志是跟从主，但我们立志之后呢，很快我们又跌低，很快我们又忘记了我们曾经去立志，跌低跟着我们又起身，又再失败又跌低，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已经是很想的放弃，好像没用那样。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更新而改变是可以的， Change is possible， 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所相信的是一位大能的主，他并且是满有恩典慈爱那一位的神。所以我们不要放弃，我们在哪里跌倒，我们就在那一个位置里面，我们重新的站立起来。第二就是改变是个人性的， Change is personal， 是个人性的，即是这个是改变的其中一个的特征。即是说这个改变和我和你个人是扯上关系的，是发生在你和我身上的。讲回就是说十二章的一节这里呢，其实就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你所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简单一节的经文，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是念这一节的经文，但可以其实 可以拆开几方面，即是我们叫 unpack 这一节的圣经，有几方面来到去看。第一就是说，保罗首先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我以神的慈悲恳求你们，我以神的慈悲来到去劝勉你们。为什么保罗会这么说呢？在第十二章的第一节，突然间他以神的慈悲来到劝你们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保罗之前在第一至第八章，八章的经文里面，他有很大的篇幅是描述我们所信这位的神，他是慈悲和怜悯的。一至八章里面，包括我们怎样来到是因信而得而称义，我们怎样可以与神再次的和好，我们怎样可以生活的里面得着盼望，我们更加可以因着我们信这一位的神，我们得着丰盛的恩典。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有圣灵是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今天我们虽然是外邦人，但无论以色列人外邦人都可以得着神的应许。这些的一切其实就是神的慈悲。保罗就是说，因着神这么多样的东西，这些的慈悲，所以他发出这个的呼吁。因着神向我们所作的一切，保罗说，我劝喻你们，我恳求你们，将你的生命你交托给主，将你的生命交托给主，他能够改变你的人生，他可以改写你的现状。但问题是我怎样来到去交托给主呢？我怎样来到去交托给主呢？开始的时候我刚才讲过，保罗说，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讲过这个其实有少少一个好像命令式这样，但在命令式当中又原来是一个我们叫做是被动的时态，一个 passive voice， 一个 被动的语态，或者叫做这个被动的语态。被动意思就是说是有外在的力量，不是你自己来到作出这个改变，不是单单你自己作出改变，那是外在有一个的力量。究竟哪股的力量，或者哪股外在的力量在当中来到作工呢？很简单，我们都知道很明显，就是神自己他在当中来到做这个改变的工作。即是说神的力量，神的能力在你心里面来到作工。我们很明白靠我们自己靠我们的努力很多时候都不会成功，但是最重要就是说你愿意来到去改变，你有一个的心来到愿意改变，愿意信服神在你心里面所作的功，这个才是必须。你肯信服，你肯听从神，就好像我们在疫情当中，我相信大家可能觉得最大的疫情当中最大的发明就是那些疫苗。疫苗就是说，无论你是打了辉瑞啊，打了那个的莫德纳啊，打了那个叫做 AstraZeneca 啊，不同的疫苗，你打了之后自自然然你的身体就有那种的抗体啦。有那种的抗体就是说，就算你中了那个的新冠病毒，你都会是大大减少了你重症或者死亡那个的机会。但若果你不肯不愿意打这个疫苗的时候呢，即是说你想着靠你自己，靠我那种的或者强壮的体魄，其实是不能够抵抗那些的病毒的入侵。你一定是要都接受这种的疫苗，你愿意接受。我们也都是一样，经文当中的道理也都是一样，就是说你先有那个决心，你将你的身体来到献给这位的神。 你说神啊，我生命当中其实有很多破烂之处，在我生命当中，在我的思想行为的里面，我有很多的偏差，我求你，我求主，你能够将我这些的问题不单单是扫除，乃是说你可以帮我 fix 了这个问题，所以我愿意将我整个人，包括我的工作，包括我的休息，包括我的娱乐，包括我的家庭，我各方面都是能够交托给你，求你来到去转化我的生命。你要交托给主，你要让主来到得着你。老译师 C.S. Lewis 他一句说话很好的，他英文，但我译了中文，他说呢，除非神得着我们，否则他的祝福不能够临到。当我们试图保留一部分属于自己那个地域的时候，这个地域是死的。所以在爱中，他要完全的得着，完全的得着我们，这个意思，无讨价还价的余地。这个就是老译师所说。保罗跟着在第一节的下半节，他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下半节这么说，理所当然，理所当然这个字如果是原文就是 logical， 你一听来你就知道，即合乎逻辑，合乎常理的意思，这个就是理所当然的解释。即是说信徒，我们将自己的生命我们去交托给这位的主，其实是合情合理的，不是强求你的，是合情合理的。当人我们不再是紧紧要掌控自己的人生，而我愿意是将那个主权交托给主的时候，这样就能够产生那种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当你愿意将你的口交托给神，当你愿意将你的手交托给神，当你愿意将你的脚来到交托给神，当你愿意将你的恩赐才干交托给神，就能够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当亚伯拉罕他愿意相信交托给神的时候，他那一位年老并且是不能够生育的太太叫撒拉，他居然可以怀孕，因着他怀孕，整个的以色列国因此而产生。当这个的摩西他说自己笨口绝舌，不懂得说话的时候，神你不要猜我去跟法老说，你猜派第二个人去跟他说，但是他最终愿意，他将自己的口来到交托给神，以致就成为那个的使者，去到法老的面前，最终他可以带领200万人浩浩荡荡作从这个的为奴之地埃及来到去这个应许之地。12个大部分都是没什么学识或者低下阶层 的使徒，当他愿意是将自己来到献给神，让神来到使用的时候，对整个的世界就产生翻天覆地的转变。很多的例子，所以首先就是改变是可行的，第二就是说改变是个人性的，第三或者第三个特征，其实改变是渐进式的， Change is progressional， 是渐进式。在 圣经里面话，成好多时候话俾我哋听，我哋嗰个嘅成圣可能系一生之久。心意更新其实亦都系渐进，渐进嘅意思即系话，你唔会话瞓醒觉第二朝就会有完全嘅改变，唔会，那系话一生嗰个生命成长嘅过程。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们要在这个持续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要分辨什么的事是一件事件，什么的事是一个过程。一个事件，一个的过程，是两个不同。你信耶稣那一刻，这个是一件事件，你信耶稣那一刻你就能够得着永生，圣灵就住在你的里面，这个是一件的事件。但是你信主之后那个的成圣或者叫 sanctification 是不断的学习，是一生之久。这个就是一件的或者一个过程。开始的时候讲到用蝌蚪，用这个的毛虫来做例子。我们知道这个的是蝌蚪或者毛虫，他们那个的经历，那个的蜕变，就是说由一种的形态是变为另外一种的形态。蝴蝶它要经过是孵卵，经过那个的幼虫，经过那个的蛹，它然后才成为一只的蝴蝶，是有几个过程的。我们有即食面，我们有即溶咖啡，但我们不会有即时的青蛙，也不会有即时的蝴蝶。那个的过程可能是由一只的蝌蚪变为一个青蛙，或者由一个的是在孵卵的阶段去到这个的蝴蝶的阶段，可能是几个星期，可能是几个月，又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说心意更新，其实即是心思意念是被转化，同样的是需要一个持续的过程。世界上面也都并没有是说有一个即时进化成为合神心意的属灵基督徒，我相信都没有的。我不敢说一定没有，但我相信很难。没有一个即时或者是进化即刻可以成为合神心意一个属灵的基督徒。但有一件事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一件事很清楚的知道，就是保罗当他是讲紧心意更新的时候，他是讲紧就话被神的说话所来到去更新，并不是说用其他的方法来到去更新，并不是说你看几多看 多几本书，又或者你拿多两个学位你就能够是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是，保罗是讲紧是神的话语来到去给他有更新。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牧师都是提醒我们翻教会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我们譬如是翻教会是藉着主日学，我们藉着团契查经，我们藉着可能是家庭查经小组，再加上你自己每一日的灵修祈祷，透过这些你就不断来到被神的话语来到改变无助。神的话语大有能力，神的话语是充满力量，可以转化你和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价值观。而最后去提醒大家，就是说我们无论是做运动好，我们无论或者是发展我们某一项的兴趣好，或者发展某一项的技能都好，每一样东西，譬如好像你游水，你要拿个奖牌，你要游水可以赢的话，又或者你想改善你弹琴那个的造诣，甚至乎 你想减肥成功，你都要是有那种的纪律，有那种的 discipline。同样地，同样道理就是说，我们 是想被神话语来到去心意更新的时候，我们都需要有那个的属灵纪律，有那个 spiritual discipline。我们要每日读经祈祷，或者我们翻教会聚会，我们不可以一步十汗，我们不要那么容易令自己来到疏懒，不要那么容易来到随便放弃翻教会看圣经，给自己有这个的藉口。所以当总结今天那个的信息的时候，虽然我们俗语说江山易改，品性难移，但是藉着神的手在我们内心工作，就可以心意更新而变化，而不会被现今这个的世俗洪流或者潮流文化牵着我们的鼻来到去走。第二就是说，改变是个人性的，因着神过往对我们多次多方的施恩怜悯，因此无论我们起来，我们行路，我们躺下，我们睡觉，我们整个的人生，我们都以荣耀主，我们都要以侍奉主为我们首要的目标，而这个是理所当然的。最后，我们里面内里面的改变是从神的话语作为一个的起点，那个过程是渐进式，然后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面，我们要有那种的纪律性，我们才不会是容易跌倒冷淡后退。盼望神的话语都可以给到我们有那个的提醒，给到我们有那个的力量。我们一起祈祷。主要过往我们可能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失败，我们有跌倒，我们有受伤，但愿意就是说，当我们将我们的身体献上的时候，以致可以被你来到去无造，被你来到去改变。天父帮助我们不要被这个的世界所来到去同化，那是被你自己的说话来到去更新建造。我们知道这个的更新变化可能是一生之久，但祈求主你给我们有那种的持久力，我们每一日我们都可以紧紧的来到跟随你。奉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